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瑞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泛欧教育的张欣老师，欢迎张老师。 哎，大家好。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通过这个详细的分解哈，为我们把欧洲留学方面主要的欧洲国家的这个语言方面的要求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我想有考虑去欧洲留学的同学呢，如果通过上一期的节目呢，可能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对自己哈有一个评估以及努力的方向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讨论欧洲留学。张老师，说到这个考虑去欧洲留学的同学呢，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以及对于这个欧洲的留学市场的了解，大概会有哪些同学相对于去美国呀，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呀，我愿意选择去欧洲留学。 说到欧洲留学啊，像您讲呢，可能大家不会第一时间先想去欧洲，而是可能会想到美国，想到这个什么美加英澳新，这些好像成为了这个咱国内的留学的一个主流。但其实不然，在世界范围来看啊，法国是全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 是， 其次就是德国，也就是德法仅次于英美，是第四大留学生接收国。那这两个国家呢，本身呢，它的这个教育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相较于英美来讲，它的学费是公立大学免学费的。那从宏观上讲，我们说这两个国家它有超高的这个高等教育 福利， 对，或者说他们的性价比特别高。那这两个国家德法，不管是从自己的教育水平，从这个社会发展水平，从这个科研水平，都不落于美国和英国。为什么这样讲呢？德国的 GDP 其实高于英国的，然后是它的这个科研水平，它的这个高科技这个非常强。而法国本身呢，咱先把艺术放一边，当然我们可能一说法国，我先想到艺术，在艺术非常的发达，同时它也是一个工业大国，同时它也是一个人文气氛非常浓厚的地方。 所以说可能我们从周边来看呢，咱们中国的留学生在选择去美国呀，去澳大利亚的很多，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从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去法国德国的，这个是很多的。 是的。 那说到这个欧洲留学和这个美加呀等等，那您提到这个欧洲留学也有它自身很多的优势哈。 是的。整个这个欧洲留学，这其实是一个趋势，慢慢呢我们会这个看到欧洲的一体化就进一步的推进，特别是在这个博洛尼亚协议之后，在欧洲的这有这么一个城市啊，叫博洛尼亚，在意大利，它本身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的诞生地，博洛尼亚大学。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欧洲的国家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说统一学制，现在学制叫358的学制，三年本科，再读两年，读到第五年的时候是研究生硕士，然后再读三年，读到第八年的时候是博士。那这个现在欧洲已经统一了，但是可能西班牙稍微有点落后。西班牙现在，我不是说它国家落后，我说它这个进程落后。它现在还是四年本科，一年研究生。但除西班牙这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基本都已经统一了358的学制，而且是实行了 ECTS 系统。ECTS 翻译过来叫欧洲可转移学分系统。 也就是说一个学年能拿到60个学分，凭着这60个学分在欧洲范围内国家就这学校之间转学是完全可行的。 哦，这个真的是像这个欧盟其他的这个政策类似啊。 是的，就是积极推进这个欧盟的一体化嘛。 嗯， 所以说他现在举个例子，我们可能看到同学在法国读大一大二，大三在这个比利时完成了，然后研究生第一年是在荷兰，第二年去德国，这都完全可行。 这太好了。 对，这是现在在着力打造这种欧盟公民嘛，就是说这是欧洲的一个动向，所以说在区域一体化，而咱中国也有动向，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开展，咱国内更多的把视野投放到一些以前我们并没有太关注的国家， 确实是， 小语种的兴起，包括这个跟欧盟跟欧洲的这个合作的深入，所以说它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从宏观上大趋势上是一个引领，同时呢，这个德国、法国它有一些之前被或者说欧洲国家它有一些被忽视掉的一些自己的本身的优势，像他们的这个投入的这个科研。他对于这个高等教育的这种高投入，这就造成了，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去法国吧，大家都知道去法国工大学免学费，是免吗？不是，是国家掏出3万多欧元来补贴每一个大学生，也就是这个钱是由法国的这个国家财政拨款来实现的，它不是说因为它廉价，好像比英国、美国便宜就不是好东西，不是，是因为它的这个国家政策不一样，使他的国家高等教育非产业化非工业化，然后呢主要是以财政拨款为主，然后呢是有这么一种法国的那个口号嘛，自由平等还有博爱嘛， 体现了他对于教育的特别重视， 是的，或者说把它不作为一个挣钱 的手段， 对。 从这个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带给我们留学生朋友教育上您能获得更大空间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 也 正因为此啊，这两个国家或者欧盟的这些国家，在这个学生筛选上其实是要严格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我们称其为这个学费为收入的这些国家的，特别是它的留学政策、签证，就主要体现在拒签上。就是说，拒签上就是说，不符合标准的学生不要。就是因为这个，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动力去接收一些比如说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但是反过来讲，像德国、法国，包括欧盟的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它本身真的是从这个教学水平上是不次于我们现在主流的留学国家的，而且从它的高科技方面来讲，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非常多的，而且学校自己的把某一个学校的校史拿出来看一下都是非常辉煌的，当我们说到比如说法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索邦大学其实在排名上并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呢？是因为法国这些院校它是经过了拆分，就某一个院校它的专业都不会是特别健全，巴黎斯塔索邦是一个文学，因为它沿袭了这个法国人认为的这个大学的灵魂文学，所以它沿袭了索邦大学，索邦大学是30世纪的一所大学，是跟博洛尼亚大学同期诞生的，它的毕业生因为英法交恶回到了英国，创立了剑桥大学，就这段校史呢是在剑桥是它本身就有的，那索邦大学现在排名上为什么看不到它了，因为学科不健全，没有理工科，商科也 很一点，综合排名， 对，综合排名看不到它，它只是在哪方面，比如在这个文学方面，我认识一个比较文学的大师，泰斗，就在这学校里面任教，所以这学校并不热衷于去在国际排名有多高，反倒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来治学。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家长在不了解这些国家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看排名，对，第一反应看排名，可能会首先看综合排名， 对 对，然后呢可能当自己定位到某个专业的时候可能再去看专业排名， 是的， 那尤其是像您提到的这些学校，它可能在这些排名榜单上并不是那么靠前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被忽略，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些国家实际上在对 外，尤其是中国市场的这个留学宣传上还是慢一拍。 是的，它是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啊， 嗯， 它是缺乏动力，就是他又不收学费，他不会上赶着去补贴外国学生， 嗯， 哎，他就是可以讲是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 嗯， 而且这学校也确实都非常的高，这学校就觉得自己排名虽然不高，但是我的专业素质特别高， 嗯， 那我是有一个建议啊，给我们的留学生的家庭，就是预备留学生家庭， 嗯， 不要看排名这么简单的来定校，因为这些排名，他的你要知道他的这个排名的从哪几方面来衡量学校呢，然后再去关注我的这个某一专业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好的学校有哪些， 嗯， 要更加宏观的，而不是非常打引号的偷懒， 嗯， 不是很偷懒，就是我一看啊是排名高，有第一的不要第二的，像法国啊德国啊，我们得切切实实的去了解他们的不同的种类的院校，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大学就能涵一句一个词就能涵盖它所有的不同类型的院校了。 嗯， 哎，这还是比较复杂。也就是说，就世界上不光有英美体系， 嗯， 也有欧洲体系， 嗯， 也有这些国家沿袭下来的它学校的分类。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么张老师接下来呢，就请您跟大家来讲讲哈，如果我就是从小学英语的，像您提到有一些小语种国家它也有很多英语授课，怎么去选择英语授课的国家或者专业。 首先呢，咱上一期节目说过了，欧洲有一批国家它就是以英语授课为卖点， 嗯， 像荷兰、北欧啊、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这些，包括冰岛啊，包括这个现在刚刚兴起的，我看到波兰和这个匈牙利，也主要是包括现在捷克都是推的是这个英语授课的项目。那现在除去这一类之后，主要的这个国家呢，我想先说一下法国。 嗯， 法国本身的教育体系非常的复杂，它既保留了它自身的特色，也积极的努力的向国际接轨，而努力向国际接轨这一部分的专业是英文授课的。举个例子，他的这个公立大学 University 是法国的这个大学综合性公立大学，也就是免收学费的这一类，这一类 90% 的课程都是法语授课。所以说如果想进公立大学的话，同学得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得学法语。 嗯， 哎， 90% 是英语授课的。 嗯， 剩下10%主要是在商科领域，主要是商科。哎，比如他有一类学院叫 IAE 学院 ，IAE 学院 ，对，他就是说是企业管理学院。 那， 这类学院里面有着大量的英语授课的课程，哎，主要是以商科为主。 嗯， 这是一类，就是公立大学，综合性公立大学。 嗯， 那还有一类呢，现在是在国内推广的非常的如火如荼吧，可以讲，直接就是成为对这个荷兰或者是说对英国的这个竞争，这就是法国的高等商学院，高商。 嗯， 法国高商现在在国内的这个影响力或知名度越来越大，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不用学小语种，英语授课。 嗯， 这类院校它的排名，我们从宏观上讲，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跟这个法国的院校排名相近，或者说同一档次的院校，他们的学费一定会比法国的学费贵。比如说英国跟法国如果在世界排名差不多，那他学费会比法国贵。 嗯， 美国就更贵了。 嗯嗯， 另外几个，一个就是法国的这个高等商学院，他这个本身可以接受跨专业申请。 嗯，这个高等商学院是一些私立大学吗？ 我们很难界定它是公司啊。 嗯， 因为它是由大部分是由法国工商会当地工商会来设立的。本身它是具有公立性质。 对， 也不能他就是收钱的不一定是私立，不收钱的也不一定是公立，所以这个只能说他是要收取学费。本身呢他的教学质量也比较高。 也就是说从法国来说，这个公立学校里的商科以及这个高等商学院，是大家主要申请非英语授课 英语授课 的这个专业。 对，像他这个有一些是肯定是没有英语授课的，就公立大学里面的，譬如说偏人文方向的，偏文学方向的，这个很少。 而且理工科也不多，公立大学里面理工科不多，但是有一类学校它是有英语授课的，就刚才说到 GE 的另外一种学校，叫工程师院校。 嗯， 工程师院校是沿袭拿破仑时期的这种军校体制。 嗯， 哎，它的这个教学质量非常高。 嗯， 它的这个教学的这种，不管是组织单位也好，或者这个授课方式也好，就像麻省理工一样，小而精。 嗯， 哎，它偏重于自己某一个领域。那这些学校里面，有大量的课程，我可以讲有40%的课程是可以做到英语授课。 嗯嗯，如果是考虑这几个方向的， 哎，工程师也可以去考虑。 嗯，好， 它有专门的这个英语授课的项目，就是它 N 加里面有专门的英语授课。 嗯嗯，这是法国的，主要的，英语授课的方面的。方向的专业， 对， 嗯，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它的私立院校， 嗯， 法国的私立院校呢，它是这种公立或者说它的这种精英教育这个有益补充， 嗯， 主要面向于就业，它这里面有大量的英语授课的这个专业存在，包括艺术类的，哎，院校它是私立的，往往就有这种，但是公立的美院或者公立的音乐学院普遍都是法语授课。 嗯， 就是法国这个跟英美还是有点不一样，它有独立的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它并不是搁在公立大学里面的 哦，单独的， 单独的， 嗯， 这又绕回刚才那句话，就是如果看综排的话，法国学校吃亏， 这是没法排。对，好，那您再大体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像德国， 德国在这方面做的远比法国好，就德国的这个公立大学里面的英语授课课程非常的多。虽然不及荷兰那么多，但是我讲有30%的课程是可以做到英语授课的。 嗯， 学生去直接可以从公立大学里面搜到他的这种英文授课的课程。 嗯， 同样他也有他的商学院，像法兰克福财经啊这一类，他们也是有这个英语授课为主。 嗯嗯，那在德国也是主要是这个商科类的专业吗？ 它是所有专业都可能有英语授课，30%的课程是可以全英语授课。 嗯，那他就得具体去查一下了。 具体去看，但是就不管什么专业，在德国基本都能找到英语授课。 嗯， 但是比例稍微比荷兰小，但是任何课程都会有。 啊， 然后呢，它的这个有单独的商学院是英语授课，因为毕竟英语现在全世界全球范围来讲是这个商科语言。 嗯， 哎，所以只要商科普遍都会采用英语授课。同样呢，这也适用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西班牙的阿意商学院，哎，意大利的伯克尼都是英语授课。 嗯， 所以这个同学选的话，我觉得甚至都不用先查，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读商科基本上英语跑不了，肯定是有，就商科啊，包括管理类的，包括这个商贸类的，包括金融类的，都是有这个英语授课的。但是如果我去读一些就是社科类的，比如读文学类，比如去读这个哲学类， 嗯， 那这个往往都是本土语言授课。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英语授课为主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荷兰，这些国家并不是什么都英语授课，它的本科阶段还是以本土语言授课为主，它的研究生阶段全变成英语了。北欧国家呢，包括荷兰这些，其实本科去的相对较少，因为它本科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英语授课，但研究生普遍都改成英语授课，包括他本土的人，他的研究生都读英语授课。 嗯， 就像我们在国内比如说去北大本科是中文，然后读研究生的时候全英语授课，他们会选这种课程，本土人也会这样来选。 哦，他是就是这样来设置的。 对，他希望本土的就是当地人也能够掌握，至少把英语掌握好。 嗯， 哎，所以这些国家我是听到有一个传闻啊，据说荷兰人的平均雅思成绩是比英国人还高。所以这个是完全就是他这个英语授课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比如说像德国，我几乎任何专业都能找到英语授课的这种学校。那么对于这些学校来说，如果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排名的话，怎么去看到底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OK 吗？ 其实它是专业方面还是有排名的，还是有它的这个声誉的。 嗯， 先关注专业。 嗯， 再一个呢，这德国这学校 大家都知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啊，它不是德国，它是东德西德。 嗯嗯，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地域，有些同学会希望能去西德。 嗯， 毕竟就是收入更高一些，还发达一些。 嗯、 对， 嗯、 那现在它是其实德国包括其实欧洲其他国家，它公立学校之间它是在搞平衡。就如果这学校不好的话，财政拨款各方面投入会多一些，它是要实现这种教育公平。 嗯， 但是专业方面还是有差异的，要这时候就要去多查本土的当地本土的教育的杂志，比如说法国有大学生杂志 UNICEF， 这都有，你去查这一个专业它在这个它的排名怎样，或它口碑怎样。哎、 嗯， 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我举个例子，法国的这个工程师呢，他其实没有排名，他只是在不同的维度上给你评分。 嗯嗯。 然后排完之后，他没有一个综合，谁第一谁第二没有。 嗯。 就是你可以看中这，比如说我看中他的国际化程度高，哎，他这个分高，我就选这个学校。 嗯、 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毕业之后的工资，或者说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时限短，那我看中这个。 嗯、 但或者看中我看他这个科研实力强。这也是一方面， 嗯， 所以 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所以说这个选欧洲的学校千万不能偷懒，不能一看排名就哎排名高，其实不是这个， 嗯，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第一是现实情况， 嗯， 第二呢是根据今后的发展方向， 嗯， 那如果我今后打算往科研方向走， 嗯， 那我就不用去关注它的起薪或者说平均工资水平，那我要关注它的科研水平， 嗯， 对，所以我们国际生也可以关注它的这个国际化的水平， 嗯， 或者说我想今后有交换，因为欧洲国家交换的几率特别大，那我要关注它的交换的这个院校， 嗯， 哎，所以说我们要不建议同学就是看学校就只看排名，因为排名都是非常非常简化的。 嗯嗯，是， 它有很多的细节体现不出来。 嗯， 再一个举个例子，那城市也很重要啊。我们都说很多同学去法国啊，女同学去的多，一说为什么法国浪漫？ 嗯， 那你要真是图着浪漫，图着这个法国的风景各方面，你看学校所在城市啊。 嗯， 你们能一竿子，比如说我们说。举个例子，知道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很有名啊，刚拍完电影，他的二战时候基本被炸光了，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了。 嗯、 那你去那儿可能就体现不出法国的浪漫。 嗯、 这时候呢，你可以去考虑，比如说普罗旺斯，哎， 嗯、 那个，或者说在巴黎，哎，这都有学校，尼斯都有大学。 嗯， 就是学校它是一个综合体，大学是一个综合体，根据自己的背景，我能不能升得到？ 嗯， 再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我到底想去怎样一个？体验啊，是偏学术偏就业， 嗯 啊，还是图城市还是怎样？ 嗯，所以中间要做的功课真的要很大量的一个功课哈。 真的， 所以说在就是比如说在您的工作中，来咨询的同学，可能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方向。 是的，这个。大部分同学他确实选学校比较就是 茫然， 对，没有自己的这种倾向性。 嗯， 那我们就来给他提出这些问题。 嗯， 哎，就是说你到底想今后的职业规划、职业发展是怎样的？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个人的预算。 嗯， 那有些同学学习不错，对， 嗯， 但他确实是去法国，他是图没有学费。 嗯嗯， 那这个时候，生活费也会成为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那是不是要去巴黎这么贵的地方？ 嗯， 那还是去外省相对费用比较低， 嗯， 从预算层面也可以给他来进行这个衡量。 嗯， 所以说我们选校定校这是一个科学的事情，哎，不是说一句话就能说，哎，排名高就行，这真的不一定。 对，里边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可能自己或者去咨询老师，或者说自己去多查资料，多做功课啊。 对，这个，而且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还要进行比较，就是不一定就去这一个国家。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核能啊， 嗯， 这块儿， 嗯， 真的我们有同学比较完了之后，还是选择法国的院校， 嗯， 比英国的、比美国的都好。 嗯， 因为毕竟法国是一个核能大国，它将近90%的电力是核电，所以它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先进。那居里夫人还是虽然是波兰籍啊，但是在法国， 嗯， 啊，居里夫妇在法国发现的这种放射性物质嘛，也就是现在巴黎六大是以居里夫妇命名的，所以这些它要放在一个全球宏观的这范围来考量， 嗯， 然后来选取一个学校，而不是说。有些同学来了之后先说，老师那我不去法国，我就想去英国，我想去美国。我说这是